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每年中国的双十一购物节都会是一年中血拼商品的最佳时期，就如同欧美的耶诞节一样。最早起源于中国阿里巴巴旗下购物网站在2009年11月11日举办的淘宝商城促销日，现在已经演变成全行业一年一度的购物活动，甚至连实体店都配合推出双十一活动。其实在没有双十一之前，各家店也都会在接近年底时促销清库存，但是自从有了双十一，就变成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清库存，消费者不用去一家一家店看他们何时开仓促销，双十一卖不完还有双十二，总之要在新年前尽可能卖完所有的压仓货。双十一会利用比往常优惠的价格来吸引大家购物，而且每年成交量一年比一年上涨，上涨再上涨。不过你真的认为自己买到就是赚到了吗？不要想太多，商家一定比你精明，设计好一个一个陷阱等你进来。今年的网络购物节双十一过后，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宣布，全天实现成交额4982亿元，同比增长85.62%。是的，你没听错，这一增幅远超去年。有分析人士认为，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疫情期间消费者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另一方面阿里巴巴拉长预售期以及定金和尾款的规则设置，使当天统计得到的交易额大涨。还有就是原来那些不屑贪便宜的富裕阶层，因为今年的收入不如往年，也加入了猎杀便宜货的行列之中。但是今年是2020年，事情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了。虽然交易额大涨，但阿里巴巴的股价却暴跌，从11月初的310美元跌至266美元，市值蒸发1200亿美元。这是为什么呢？明明生意这么好，甚至创造了神话般的增长，理论上应该会让投资人充满信心才对，为何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呢？投资界普遍认为，中国将会对蚂蚁集团旗下的金融产品花呗和借呗加以管制，所有电商无一幸免。两个监管新规目前准备出台，对阿里巴巴公司乃至其他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具体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这次股票大跌不只是阿里巴巴，股票连跌两天，阿里巴巴跌9.8%，美团两天跌19.2%，恒生科技指数股崩跌6%，两天合计11%，总共市值蒸发2900亿美元。这又是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蚂蚁金服上市告吹，但是如果是蚂蚁金服的事，应该只是影响阿里巴巴而已才对，因为阿里巴巴上市后会控制33%的蚂蚁集团。那这次为什么会跌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蚂蚁无法上市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一直不想监管机构管它，而正因为这些科技公司进军了两个市场，第一是小额贷款，另外一个就是健康医疗。小额贷款有2亿人与他借了钱，他掌握了这些人的大数据。第二，他用手上的这些人的数据用来做广告，也就是用大数据的算法。譬如说有人买衣服，他就把做了服装广告的商家推送给买家，然后买家再用花呗与他借钱，一条龙服务，这样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其实蚂蚁做的生意就是银行在做的，但是由于它不受监管，比银行灵活，一般要申请银行信用卡至少也要提供入息证明或达到一定数量的存款或资产，但是花呗不用，它用大数据来了解你的日常消费规律，来判断可以借钱的额度，这样银行就肯定竞争不过花呗。而借呗更是如此，做小额贷款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客源，而得到这些客源，传统上需要做很多广告，花很多钱，而借呗不用，他靠支付宝就掌握了这些客户的讯息。这样做下去的后果是，银行旗下的财务公司不用做了，因为借呗的交易成本最低，而这一点触碰了中国六大银行的基本利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支付宝在中国的支付占有50%，微信支付占有30%，这样就形成了天然垄断，没有人可以跟他们竞争。最重要的是，他们垄断市场之后造就了新的权利，就像这次美国大选，那些科技公司垄断了市场，喜欢屏蔽谁就屏蔽谁，就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这种权利正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首先，今年的交易额暴涨有很大的成分是更改了算法。往年双十一从零点开始，逐步披露交易额数据，几秒破10亿，几分钟破100亿，一觉醒来发现数字可能已经过1000亿，然后在下午某个时段超过去年，在当晚零点再宣布全天交易额。但今年的双十一则让外界惊叹，零点开始刚过去半个小时，就公布第一个成交额3723亿元，看上去中国消费者在30分钟内进发的购买力就已经超过去年 已经颇为可观的2684亿元，而且超了1000多亿元。单双十一全天过去，阿里巴巴公布总交易额达到4982亿元，涨幅超过85%，远超去年26%的增幅。而看起来耀眼的成绩单其实有猫腻，平台拉长了今年的预售期，从11月1日开始可以支付定金，并在11月11日支付尾款，而且还将11月1日至3日设为另一个促销期，与双十一当天优惠力度相同。通过这种方式，长达11天的交易额大略被压缩到2个时间段，1日至3日和11日当天。事实上，4982亿元也分别是在这2个时间段交易的总和，其中1日至3日录得1266亿元，11日全天3716亿元。当然，其实双十一并不止这一个问题，比如往年最常见的以低价订货后迟迟不发，双十一结束后再退货的虚假交易，还有很多精明的买家会发现，在双十一前的一个月，很多商品都会大幅涨价，等到双十一再降回来，造成假降价。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假秒杀、刷单冲销量等虚假交易行为，使得双十一的成交量亮眼。相比之下，上个月美国的电商巨头亚马逊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员日促销活动，类似的促销活动，天猫创造的交易额是亚马逊的25倍，但是每年成交量暴涨的水分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投资人不会单纯看这些所谓的成交量来进行股票买卖。网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也有很多弊端。由于大家的选择变多了，也就更容易落入黑心商家的陷阱。当然最常见的就是假信誉问题。在淘宝上购物，买家最先看的就是店上的信誉，也就是有几颗钻石或者有多少皇冠来判定这家店值不值得相信。但估计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可以刷出来的。也有人说，那就看商品的评价有多少好评，但是原来就连这些评价也都是假的。在中国刷钻石常态，并且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专门做这类生意，缴钱之后他们就会帮你刷信誉和好评，而且还细分人工刷与机器配对刷，还可以定制好评内容与买家秀的图片展示。当然刷上去的这些网店不一定是黑店，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吸引更多人来买。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好评几乎都没有参考价值了。接下来就是低价陷阱。一般人购物很容易在同样商品中想买到最便宜的，这就很容易落入陷阱。最常见的是用不合格的问题产品充当正品销售，或者在工厂生产中不合格的产品来卖。要知道中国是世界工厂，只要生产必然会有大量瑕疵品出现，而这些原本应该报废的商品他们绝对不会扔掉，而是出现在网上足以乱扔。尤其是电子类的产品，他们有很多借口来让你以为自己买到便宜货，譬如展示品、观望品之类价格比正品便宜大截。很多人不知道的以为都是正货，价格便宜很多就有意购买，其实这些都是瑕疵品或是回收有问题的产品，他们把问题修好后打着观望品之类的名义贩卖。可是这些产品寿命往往都不长，但也不会马上出现问题，不过等有问题的时候一般保固期已经过期了。即使不是最便宜，也可能是一样的东西。很多消费者有了经验不买最便宜的，以为选择一个中间价位的应该会保险一些，可是这也很可能与低价的是同样的商品。而最恶劣的情况是你用了官方原价买的产品，还花了钱买了发票，可是到手与正品比对后才发现那是高仿产品。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衣服、包包等奢侈品牌，图片与实物不符。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产品图片经过美化，所以让人产生了某种错觉，这时就要跟买家要实物图确认。还有一种是恶意的用正品图卖仿制品，遇上这种商家估计会很头大。不要相信售后承诺，商家为了让你花钱会与你承诺什么1年保固加上店铺3年保固之类的话，其实淘宝真正的保障期就是没有确认收货前，一旦确认收货，钱就正式付给了商家，这样就只能看商家的为人，他愿意处理那是幸运，但是他也可以完全不理会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虚假发货，有些卖家会给你虚假的快递号码，看着好像是发货了，而且还有货物的记录，可是直到你的钱都已经自动付给商家，你依然收不到货。也千万不要置换，有些商家提供了置换服务，等把自己手上的东西寄给他后，要不他就再也不理你，要不他就会说很多借口加很多钱再换。如果你想退回自己的东西，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那么网店有这么多欺骗行为，是不是应该监管呢？双十一虽然成交数据再创新高，但在11月1日到11日促销期间， 两份监管文件使阿里巴巴面临不确定性。11月10日上午，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直接针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同时还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指导会，并指平台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这意味着往年双十一曾出现过要求商家在电商平台中二选一，以及互联网平台长期被舆论诟病已久的先涨后降的伪降价，还要利用大数据抬高熟客的价格等问题，在这份文件中都被明确列为违规行为。没错，这些问题都是一直存在的诟病。去相熟的店购物反而会比较贵，描述与实物不一致，承诺的保固不兑现，虚假售后等等。监管是好，但是要如何管呢？有很多商家明显是做一些已经有违法规的行为，但是依然无人认真追究。当然有总比没有好，但是这直接会影响到投资者对网络平台未来的信心。因此这份文件可能对中国各类互联网平台带来冲击。消息一出，中国电商在股市经历了黑色双十一，阿里巴巴最多下挫9%，京东跌近8%，腾讯跌幅也一度达到5.7%。而在这之前仅仅一周，蚂蚁集团也经历了高管被约谈、上市暂缓及监管新规，当时已经经历了一波股价大跌。有业内人士称，蚂蚁短期内不会有上市的动作，现在大家关心的是估值缩水幅度究竟有多大，但答案取决于接下来金融监管部门会怎样进一步监管蚂蚁，但缩水也是必然的。虽然网络购物平台应该有适当的监管，但是那应不应该监管蚂蚁金服这类小额借贷呢？我们都知道所有银行都是受到监管的，简单来说，银行是靠把储户的钱借出去来赚取利润的，而之所以要监管，就是因为他们用的是储户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如果亏了损失的都是银行储户。而蚂蚁金服这类公司就不一样，他们用的是自己的资本，如果亏钱就是投资者的损失。而作为投资者，在投资之前原本就要分析自己的风险，所以监管这类公司只会让他们失去与银行竞争的优势。所以即使马云接受监管，那些大股东也不会情愿，这样会导致他们预期赚到的钱大幅下降。所以马云才会说出那句蚂蚁不是拒绝监管，而是不可以用管火车的方式去管飞机这一句话了。好，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